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到而家到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依然系我潘发光同大家主持啦。咁又今日嘅嘉宾女主持就系林海欣欣欣嘅。啊，今日嘅嘉宾就系 千霞。 千霞。 千霞嘅网名就系 吉川娜娜。 记住吉川娜娜，你可以系咪搜寻到噶？ 吉川娜娜唔得嘅， 唔得嘅，千霞都有。 千霞唔得嘅。 系啊 ，OK 啊。咁你想知道个咸字点写咧？咁就要睇翻重温啦，我寫翻出嚟嘅。OK， 咁咧 我就知啊，內涵個涵， 內涵個涵，係啦。咁如果你哋今日咧想話，我有嘢想發表喎，唔緊要嘅，因為雖然係預錄啫，但係都 可以留言啊。 喺 Facebook 而家都係 Facebook 直播緊嘅，但係喺巴拿台直播緊，我哋都同樣時間係即係分享翻曬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 page 嗰度，係繼續。俾大家睇，你嘅留言咧，我會睇到嘅，係啦。咁你哋可以有啲咩嘢發表啊，或者回應啊，啊係冇得打電話啫嘛，今日，你可以打俾我噶，直接。OK， 嗱咁咧，今日上一節咧就千南嗰個 個德國鬼 啊，好精彩真係，識飛嘅真係啲嘢， 係 啦，你都未聽，你即刻聽翻第一節啊，真係，係啦，唔係真係錯過曬，咁啊。欣欣又到你啦，嗱咁你今日就係嘛女主持，梗係要交下嘢啦。 嗱，就呢個發生係我朋友嘅鬼故嚟嘅，咁佢就係翻喺呢個翻工啦，翻喺呢個土瓜灣嘅舊式嘅工業大廈嗰度做 office 嘅，即係做嗰啲職員啦，咁樣做寫字樓咁樣嘅。咁咧就每個同事咧都聽到有把男人聲喺度鬼識嚟咁啊，啊嘛嘛嘛嘛嘛嘛嘛嘛聲。 嚇！即係做緊嘢嘅時候。 做緊嘢啊！即係去廁所又聽到，出嚟又聽到，係啊！日光日白都聽到， 咁犀利係咯。 咁跟住就又會有聽到有腳步聲啦，跟住又會敲門聲，砰砰咁樣。 嚇！哇！呢好猛嘅咯喎，因為一間嘢入邊都唔會， 連老闆都聽到啊！ 哇！咁唔會係一個兩個人嘅事嚟嘅喎，即係 成間公司都聽到，男同事同女同事都聽到啦。 咁點啊？咁佢哋有咩作出咩？ 咁啊，佢老闆個老闆又請埋觀音，跟住又揾師傅做埋法事，都即係可能好一兩日，跟住又有靈異故事發生咁樣咯。 繼續係 繼續又有呢啲嘢咯。 喂，咁樣呢啲地方投唔投得喺邊區啊？ 喺土瓜灣嘅。 是啊，即是一些舊式 的那些鋁啊，那些很舊的那些要這樣拉那些鋁呢， 開即是要 揸鋁 的，揸鋁的那些 揸很舊的， 會不會很難揸的這些？ 好，咁啊真係要想揾人去睇下， 會唔會有咩事發生過？其實 係咯， 應該冇啊！佢哋查過係冇兇案，冇呢啲嘢發生過，係啊。 嗱，咁咁舊。點解嗱舊還舊啊？舊俾人 舊其實都唔會話會有， 係啊係啊， 新同舊都會有， 都有啦，係啦。咁但係點樣嚟咧？哇！我真係有興趣喎。 我真係唔知佢點解會嚟啊！因為有時有把男人聲係得一個男人聲嘅啫，咁啊， 暗沉沉， 暗沉沉咁樣咯，跟住就冇人聽到佢講咩嘅。 通常啲靈界都係冇人聽到佢講。 鬼識嚟聲咁樣嘅咧， 唔知係咪個吞台未 吞到啊？吞到嘅， 即係心機收得唔 即係隔咗好多牀咁樣。 係咯，會唔會係啊？ 咁有時可能翻即係啲同事翻到嚟 office 咧，就會見到啲紙飛曬落地下啊咁樣啦，或者係睇下電腦咧啲燈喺度閃啊。 哇！都好，好嚴重， 好嚴重。 咁你將如果佢將改咗變成 disco 咪好？唔使買燈， 唔使買電， 係啦，自動會走。 咁我就覺得真係師傅，你真係要去嗰度。 哎呀，我真係有興趣咯。不過你個朋友而家冇做啦， 冇做啦。 哎呀，如果你朋友做，扮 痴 扮傻，扮建工啦。嗱，扮嘢嘛，但探班咁樣嘢啦，去感受下啦， 即係可以。叫個 friend 同佢老闆傾一傾咯， 因為佢揾個師傅啊，嗬。如果佢唔知佢而家嗰間嘢而家仲係咪未搞妥咧？ 應該未，但可能都不是話真係咁嚴重咯，就係聽到啲 好嚴重啦， 嗡嗡聲嘅啫。 如果成間嘢嗰啲人都不停加個老細不停嚷嚷聲，你就因為耳聾又點做啊？ 起碼冇病啊嘛，可能個老闆 或者會有 啦， 或者慢慢有啲同事啊，或者某啲比較身體弱啲啊，即係我頭先我哋第一次都講啊。即係佢 strong 係咩原因？佢或者佢個係強啲個個氣場，或者某一個同事係弱啲，嗰日或者更弱嘅時候，佢就攋嘢， 就容易攋嘢，會唔會傷身啊？嗰啲嘢，係 啦， 都擔心喎。 係啊，咁樣啲，如果呢段嘢咧，應該剪輯俾佢老細睇咯。咁樣 應該我哋要上去睇睇，我哋都想參觀下。 係咯，同埋咧，我要揾攝制隊咧。我哋就或者要揾下 Eric 咧，就睇下點樣，我哋要度度個路 K， 咁我哋就衝入去，好似叫拯救人質咁樣啊，叫佢著埋嗰啲背心啊。 唔係，最緊要揾下點解嗰個靈體騷擾佢哋暗暗沉沉咁。係 啦，咁我 有要求啊， 我一定會知嘅，係啦，咁我一定會問到佢嘅。咁同埋咧，我逢起呢啲咁嘅嘢咧，尤其是人哋處理唔到啊。同埋即係好煩擾啊！咁我又覺得好有少少。 佢哋肯定唔覺得煩，如果唔係都一早搞掂咗啦，冇理由。 都未必㗎，嗱，譬如咁樣，佢如果唔覺得煩，佢就唔會揾師傅啦。但佢揾咗師傅做曬嘢嘅話，而係得唔到佢預期效果，或者佢我哋而家唔知嘅就係我哋你要問下你個朋友啦，或者你朋友都冇做嘛，唔知道佢後來有冇再揾人 處理。就係因為可能太煩，已經 或者已經處理咗。冇曬事，又或者而家仲係未搞 掂。會唔會話啲人理嗰個靈體，個靈體覺得冇人，佢會自己走？ 我諗唔會咯，應該行動升級咯。 應該會行動升級。 如果係我會搬公司咯， 啊、 真係頂唔順。 但係有時有啲嘢係租約問題喎。 咁啊， 咁我哋又立譬如我仲有半年租，咁你而家就咁走嘅，你加埋嗰半年。 為了啲耳聾聞康，佢覺得唔抵 啊， 唔值得，唔值得走。 但係如果佢半年咧，我覺得佢抵嘅，請師傅有可能唔止半年租。睇咩師傅？誒講笑啫，或者唔使錢啦。睇睇點啦，有可能係有興趣嘅。係啦，咁嗱呢段嘢你去，如果可以嘅話，你哋識嗰個老細嘅，掟俾佢喺呢個第二節。啊，咁啊有機會嘅，有機會我哋就係入去感受。我哋可唔可以喬裝扮嗰啲夥計啊？ 清潔咗啲， 喺度整嘢， 送貨送貨。係 啦，咁啊整嘢梯會唔會感受到咁樣？哇！如果咁樣好刺激咯。 要偷裝 cam 啊嘛。 啊！呢種靈探好刺激咯，如果咁樣好玩喎。喂，你真係有機會真係。 我想去啊！ 同你朋友講下，睇有冇機會。 好啊。 雖然冇做啫，睇下佢。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嘅同事或者借啲耳探班？ 係啊！ 喂，點啊？最緊要話咧，入去感受下自己有冇聽到耳聾聾先啦。 聽到冇管動。 係嘛？要帶埋佢嘅冇管動啊嘛！ 冇管動。 佢上一節都講咗佢係 高齡人士。 係啊，高齡唔係嗰種齡噶嘛。係啊 ，OK 喎。佢而家話冇管動就拱佢啦。 我哋睇嘛，我嚟睇到添，我睇到添噶喎， 睇到， 我睇到噶， 你睇到，咁又感受到， 咁你唔好話俾我知係邊粒碎枝啊！ 咁咪你哋咪拍住行咪得咯？嗱，點啊？阿千娜話：我而家感受到啊，係啊。阿英話：我睇到喎， 就喺你前面。 喂，而家喺前面啊！你即係等於而家個 keeper 眼嘅大路咁樣喺前面轉咗。 可能佢特登唔係嚇佢啊，可能話嗰個靈體可能有啲。講話誒呢度好危險啊！可能有即係啲危樓啊，或者係呢度啲運程唔好啊，可能話唔好啦，唔好喺呢個 office 啊，叫佢走啊，咁樣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諗就即係你覺得係會嚇佢哋，睇佢做幾耐啦。如果佢根本做咗都一段日子嘅檔嘢，即係個生意，譬如佢係開咗十幾年啦，係近呢三幾年或者一兩年有嘅，咁就另計啦。 但點解佢走唔到？係咪地綁式？ 係地綁靈啊！我哋叫係嘛？地綁式嘅地綁式，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點解走唔到。 但係有啲好似係旺噶嘛，會 係有啲可以整旺 嘅。我覺得就未必啦，即係佢我覺得係未必。 未必添啊！ 未必，其實咧旺唔旺咧，其實咁啱嗰人，我覺得嗰個人係旺嘅啫。其實有好多地綁靈咧，其實佢自己都未自救到自己。佢點能夠旺到你？ 即係自己都未幫到自己， 佢都未行到出門口啫。 佢都綁住咗。 係咪啊？ 係啊。 佢都想等人救噶。你仲燒咁多金銀紙叫佢幫你招財，我覺得未必得。 陰公，你 即 係 所以都要，即係都要問清，即係要揾個師傅問清楚佢究竟咩事咧。 係啊，好似有啲靈界，我處理好多個案咁咧，有啲 case 咧係佢直情入咗身，好多年影響咗嗰個人嘅思想同埋佢嘅咁多年所謂嘅生活嘅。你叫即係話個生命改寫啊！即係話你即係成件事，有可能呢個人個性格唔係咁噶嘛？ 係有啲人會180度轉變㗎。 係啊，你都有朋友㗎嘛？ 有個朋友 係咁啊。係咯，嗱，咁一陣要聽佢講啦。咁我講埋先。咁就係嗰種咧，就係佢轉入去，我主要我處理嘅時候咧，嗰個靈界嗰個咧係一個細路仔，譬如其中一單啦，好多單嘅咁樣，一個細路女。那時候女咧係日本時代，即係話日本仔打仗嚟香港嗰時候咧，佢係死咗嘅。咁啊係一個唔知係八歲定十歲嘅小妹妹嚟嘅。但係咧，因為呢個事主本身係陰身，正即係話我所謂有 feel 嗰種咧，即係話頭先 高齡人士 啊，高齡嘅屬於陰身嘅，係調到個頻去到陰身先能夠高齡嘅。係啦，咁同埋先 get 到即係呢個世界唔係呢個世界嘅嘢。另外所謂的空間係啊，咁好啦，咁呢個事主都係女性嚟嘅，咁佢又陰身，咁佢又陪朋友去一個神婆嗰度問事，即係兩個朋友夾埋三個人嘅，問下事咧，佢或者坐喺度啦，或者周圍行一陣，就俾呢個女仔咧，就呢個小朋友咧，就唔故意衝咗個身啦， 想 小心， 係啊，到我處理嘅時候咧，佢上到嚟我壇呢度。個事主係喊嘅，係震嘅。佢入嚟話要處理啦，幫佢做嘅時候咧，佢約咗佢啦。佢喺我呢度附近行咗成個鐘都未上嚟，咁我打俾佢，喂，你遲到，你嚟唔嚟啊，小姐？我想出去做嘢，係嘛？我覺得你係放飛機咯。咁我話如果你唔嚟，我算啦。 點解揾唔到上嚟嘅？ 佢唔係揾唔到上嚟，佢喺街度突然間爆喊，坐咗喺嗰啲，佢即係揾啲石博啊，或者揾啲嗰啲。嗰啲救火喉嗰啲， 佢自己一個定係 一個 一個人坐喺救即係消防喉嗰度。 係啊，佢嚟咗問咗事，問事嗰日咧，佢都係手震，突然間震啊，個口突然間震，成身震嚟，裝香插香爐都好難插到。我即係佢身體有嘢，我都唔想點問事啊。我同佢 check 下佢咩嘢事嗰個，我一 check 到出嚟，原來係咁嘅故事，已經入咗身唔知十年定八年。 哇！咁耐啊！ 係啊。咁樣咧，好耐嘅。咁樣變咗嚟講咧，搞到佢好多事啦，不過身體啦，包括任何事，即係譬如話 都唔順利咯。 感情啊，身體啊，離埋婚啊，身體就 越嚟越差咯。 啲頸骨啊，但照到嘅喎，醫生照到啲頸骨咧，有事咁樣，或者我唔記得咩，好似撕裂啊，唔知咩神經嘢嗰啲咁樣。就係長期即係咁大頸箍啊，要掹下啲頸啊，同埋要每個月都要睇嗰啲脊醫咯。咁都睇好多錢，但都係唔好咯，唔好好多事啊，咁同埋成日病啦。最奇怪一樣嘢咧，就係逢係女性月事嚟嘅時候咧，必須發燒嘅。 哦，有啲會 嘅 喎， 都好傷喎。 有啲會，但係其實唔會咯，其實可以唔會咯。係啦。你醫完佢之後係冇嘅咯，我唔係醫婦科， 你係請佢走， 請佢走。 我就係做咗，係啦，我係清咗出嚟。我問咗個原委咧，就係呢個小妹妹嘅靈體咧，係唔識出翻嚟。 哦，唔想嘅，其實唔想。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事主有可能有時咧，都係另外一個種思想。係啦，咁樣咯，咁另外思想咁樣夾雜住。咁其實有啲仲有嘅，通常天生比較陰身嘅人咧，通常佢都係有啲緣啊、業啊咁嘅嘢嘅，係啦。咁近咁啱亦都遇到呢個咁嘅小女孩嘅話咧，咁啊仲有佢自己業力包圍咧，咁佢仲有其他靈界搞佢，唔淨止，所以佢變咗嚟講咧就好多鬼故啦。咁咧要喺我之前一個節目咧，佢就。上過節目做嘉賓分享過，咁就因為礙於怕醜唔想出樣，所以就得把聲嘅啫喺個節目度，咁啊都有講過呢件事嘅，係啦，就同頭先所講一樣，地綁靈 一樣，那個是不是地榜了， 出不回來， 他出不回來、哦、人榜、嗯、 都不想 人榜。其實很多靈界呢都是不覺意黐住了，或者他想入去玩一下，或者不覺意撞到他轉回位，砰，所謂衝反 撞 樣，都入了來的， 出不到 就要有些會瘋，就要搞死他，有些惡鬼又說要 自毀他，那幾個人死了他出來了嗎？ 哦， 那靈魂出竅那些就入不回去，他這些就出不回 來。是啊， 是啊，我第一次聽說入了出不回 去，出不回去的、嗯、很多靈界都要找到一個師傅呢帶回去， 即其實他都很想出來、啊、他都不想黏住你的、 啊啊、那見到都很害怕，見到我們都很害怕，所以他哭在那裡震，我不想的，即我不想，我想走的， 很慘其實。 我說你還不出來，我出不到來，這樣出不到來，那就幫他 出來了， 捉鬼的嘛，捉鬼的，那 後來他去了哪裡、啊、 捉回出來就送走他， 送走他， 是的，送走他、嗯、是的，這樣唯有這樣。因為呢譬如說一女性呢很容易呢會誤解了一些東西，以為是自己小產啊，或者落咗嘅以前落咗嘅 BB 喺度搞，一聽到細路仔更加似添，係啦。咁呢啲嘅時候咧，就有啲咁嘅所謂騙基本騙徒手法啦，就會叫你 送英靈啊， 做法事啊，送英靈啊，或者係要做一啲功德啊，要買位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實際上咧，其實英靈係咪真係咁多英靈搞你咧？實際上我處理過很多的個案呢，他們都懷疑自己有英靈、嗯、來親的時候呢其實都沒有這件事、嗯、是啦。其實有 check 過很多說英靈、師公說我們的神，我們叫師公的，是啦，即是所有神佛我都叫師公的，那我就說，我的師公說沒有、啊、沒什麼事、啊、他去了哪裡、啊，他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去了他要做事的地方、 嗯、 根本就沒有黏住他、 嗯、 那有些人會信就會釋懷咯，有些人不信的話呢，那他就又要再找一個第二個再給錢其實我覺得 有些沒有法力的人就不要騙錢咯， 是啊，不是、就是、因為 他們都會作業的，其實 是啊，但因為呢外於咧呢樣錢咧比較易揾咯，因為點解、嗯？因為女性佢點樣唔多唔少，係意外小產又好，人工流產都好，佢都係有個唔開心嘅，有一樣嘢喺度揞住。 嗯、 就算佢由後生試過之後，做咗呢啲事之後，或者去到年紀大嘅時候，佢都會好似有啲缺失咁樣，有啲唔知點嘅心 情， 係啊。咁、嗯、變咗嚟講咧。一遇到 一講話，咦，好似有個小朋友跟住你喎、啊。 又遇到有啲人話呢個高人咁講， 嗯， 啊，咁你就 天 你天你好多嘢，咁、嗯、你就會係啊，我咩都冇做，冇幫佢做過，咁我真係好想幫佢做翻啲嘢， 填補內心嘅缺口。 係啦、啊，咁呢個心理嚟噶，咁、嗯、所以啲人捉心理揾食最好就係、是。捉女人呢樣嘢啊，咁所以咧真假真係難辨咯，係嘛？所以有啲人話我哋拜神拜佛，信有靈界嘅人係迷信，係、 嗯、 啦。我所以成日都想寫本書嚟拆解迷信，就基本 支持， 想睇啊， 支持 係啦。就多謝。咁就因為今年就出唔切書啦，就係、是、書展。比如話，因為我懶咗，定係多嘢做咗，咁我想下年就。出到呢本書， 一定支持買翻本先。 好啦，咁樣就第二節就完啦。咁啊，轉頭翻嚟有第三節期檔案。